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27集，雪眼珠与雪燕珠。 终于抓住这妖怪了， 多亏了道长的计策，不然不知道还有死多少人呢。 说的没错，这妖怪吃了那么多人，闹得到处人心惶惶的。今天我们一定要为民除害，为民除害。 没错，为民除害，烧死这个吃人的妖怪，烧死他， 烧死他， 烧死他， 烧死他， 烧死他， 烧死他， 烧死他， 烧死他。 天母，你可还有什么遗愿？ 道士，我只要你一句实话，你伤心吗？ 不管你信与不信，我很伤心。人鬼殊途，我们只能是如此结局。 道士，我被烧死后会下地狱，那里很黑，我会很寂寞，你能不能下去陪我？ 我要怎么去？ 我死的时候会落泪，泪珠会变成雪眼珠，有剧毒，你只要吞下就能立刻死掉下地狱了。 道长，不能相信这个妖怪。 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先去等我，我随后就到。 好。 齐秦， 道长，这真有颗珠子， 拿来给我吧。 道长，为了这个妖孽陪葬，不值得呀。 我欠了他一份情，我要下去还他。 道长。 然后他死了？ 没，他天生就失明的双目重见了光明。 什么？ 他不仅双目复明，还没有了关于天母这一段的记忆，快快乐乐地活到了百岁，儿孙满堂之后寿终正寝。据说他死的时候漫天飞雪，有人看到一个白衣服的姑娘站在雪地里等待。道士断气之后，那姑娘牵着一个年轻的公子消失在了雪地里。貌似那公子双目失明，和当年道士很像很像。 众人听到这里都觉得好像兜了个圈，悲剧又变完美结局了，还凑合。 两种珠子，一种雪眼珠，一种雪燕珠，区别就在于雪眼珠价值连城，能医百病，而且坚硬如玉石，而雪燕珠则是随处可见，没有任何药效，摔了还容易碎裂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珠与鱼目天壤之别。有人高价买雪燕珠的，但是要找雪燕珠，前提是要找一只天母，还要它的眼泪。 那怎么区分呢？两颗珠子一模一样的不是吗？ 有区别，区别在于名字里。雪眼珠看起来会更剔透一点，而雪燕珠顾名思义是可以点燃的。 众人都了然，松香的嘛，自然是可以点着的。贺之明说完，将那颗珠子交给了包拯。 那两年前天母再度现身，说实话，抓天母的江湖人比官府的捕快还要多得多。要不是秦林生报案惊动官府，大批江湖人估计要将雪城所有的姑娘都查一遍了。 报案之后， 天母就没再出现吗？ 是啊，很巧的是，秦离生也是双目失明，所以不少人说是他故意救天母，天母离开雪城去了别的地方。而之前死了几十户人家的家属都对他有意见，白跑一趟的江湖人也嫌他多管闲事，所以秦林生之后就遇到了不少麻烦。 麻烦？他功夫很好，一般人很难麻烦住他。 那是，他可是百鬼山庄的二庄主，不说他功夫怎样，血白鬼也不会让人伤害他山庄的人。唉，可毕竟死了30多个人呢，真的是天母吗？天母不过是个传说，万一是有人故意借天母名义杀人，那恶人可还逍遥法外呢。 包拯闻言承诺，他必定认真彻查此事，贺之明对于包拯自然是放心的。离开凤翔府后继续赶路，雪越下越大，天也渐渐黑了下来，众人在一片林中空地搭起临时的营帐避风雪。赵普的兵马都是在西北打过仗的，这么点风雪自然能适应，不会大惊小怪，再加上白玉堂带来的陷空岛家丁北行经验丰富，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。风雪被挡在了外边，营帐里的众将士们正烤肉吃饭，很是热闹。大马车里软绵绵的羊毛毯子上，小四子双手托着下巴，翘着脚趴着看一本闲书，公孙正往他嘴里塞鸡蛋羹，其他人也都在吃饭。大马车的唯一好处就是大家都能坐起来谈事情，方便点。庞吉靠在软垫上，捧着一壶热腾腾的碧螺春，很是享受。包拯正在看贺之明给他的雪城一带的官员名录，还有近几年发生的案子，顺便啃着一个包子。车帘子被掀开了，展昭快步走了上来，身后是一身白的白玉堂，两人头发上还有没拍掉的雪，小四子顿时蹦了起来。 外面雪很大吗？去堆雪人吧。 哎，还堆雪人？一会儿小心雪埋了你。 小四子话没说完，被公孙按趴下了。小四子扭了几下滚到一旁，展昭按住了，顺便也捏两下，小四子就滚来滚去，这一路上有他在，添加不少乐趣，逗得众人总是笑口常开。这时车帘一挑，欧阳少征走了进来。 王爷，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吧，这雪估计要到明天才能停，明早赶路大概晌午就能到亳州城了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欧阳就和邹良去分派人手守夜去了。众人也早早各自找马车休息。小四子最近跟天尊比较亲，而且公孙晚上要看书，顺便跟找茬的赵普吵架，影响小子休息，于是小四子早早就窝在天尊身边睡着了。而且展昭、白玉堂以及赵普说，天尊内力醇厚，小四子要是能睡在他身边，那是强身健体的。于是公孙也舍得放小宝贝夜夜熊抱住天尊打小呼噜。白玉堂和展昭也在天尊的马车里，两人坐在一起看卷宗。天越来越黑，展昭挑开马车厚厚的窗帘往外看了一眼，帐篷外是厚厚一层积雪，有守夜的兵将在用竹竿将帐篷顶上的雪戳下来，以免压塌帐篷。雪夜特有的宁静让这片纯白显得空旷而肃杀。展昭放下帘子，见身边白玉堂靠着软垫似乎睡着了，就去拉了被子给他盖上。展昭认真将被子拉好，抬头却看到白玉堂原本闭着的双眼睁开着，一双眼睛盯着他看，双目相对，展昭有些尴尬。 白玉堂的眼睛好亮啊。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 白玉堂突然伸手将展昭拉下来，展昭顺势往前一靠，胳膊靠在他肩头，眨眼跟他接着对视。正在这微妙的时候，突然天尊坐了起来。 谁在哭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一惊，赶紧弹开。展昭坐到一旁，假意拽被子。白玉堂摸了摸鼻子看天尊，就见他还迷迷糊糊的，显然刚刚睡醒，眼睛都没睁开，就是侧着耳朵，像是在听什么。展昭抖被子的时候动作大了一点，把小四子也弄醒了。小家伙翻了个身，抓住展昭的衣摆。 爹爹，要嘘嘘。 展昭知道小四子是要去方便下，拿了厚厚的裘皮给他披上，抱起他要下车。白玉堂塞了件披风给他。 外边冷。 展昭披着披风带着小四子去方便。白玉堂见天尊还坐着发呆，皱了皱眉。 师父，你干嘛？ 你没听到？是不是有人在哭啊？哪个丫鬟想家了吧？听着是个女人声。 白玉堂皱眉，随军女人不多呀，就陈心、月牙儿他们几个会功夫的丫鬟，那几个比男人还爷们呢，会哭？想想都不可能。白玉堂侧耳仔细听了听，微微皱眉，好像真的有。展昭打着伞带着小四子到了帐篷外的雪堆旁边，给他打着伞，顺便帮他挡住，让他嘘嘘。这时候就听到一阵哭声从远处传来。小四子边系裤带边问展昭： 妈妈，什么声音啊？ 风声吧， 像是有人在哭啊。 小四子穿好裤子，蹦跶着往远处看。此时哭声越来越清晰，赵普马车的车帘掀开了，赵普走了出来，看向展昭，展昭一摊手，表示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好多人都醒了，好奇地往远处看，他们可没听到天母的传说，只是纳闷，大半夜的荒山野岭怎么有姑娘在哭。 真的是哭声啊，妈妈，是不是天母出来吃人了？ 不是吧，十万大军呢？那天母不怕撑死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